喺1980年代读大学，1990年代开始做大律师。嗰阵系我认为香港最光辉嘅一段时候，自由开放，机会处处。喺《铿锵说》呢一个节目入面，我会同嘉宾睇翻嗰个年代嘅《铿锵集》，睇翻以前嘅事，当然可以唤起好多美好嘅回忆啦。但系除咗记住呢啲好嘅嘢，我更加想同我哋嘅嘉宾倾下，点样令呢一啲美好嘅事成全落去。华灯初上，呢度就系香港著名嘅庙街。咁我今日为《铿锵说》访问嘅呢位嘉宾咧，就同庙街好有关系嘅。佢個外號就叫做廟街王子，或者廟街歌王啦。佢就係流行歌手尹光先生。我長大嘅時候咧，就1970年代，好有趣嘅。嗰陣時電視咧係仲會出唱片咧，係會有廣告賣嘅。咁咁啱我就係見到有一段廣告，就話廟街王子尹光新出嘅歌就係七個小矮人咁樣。咁我就見到咦幾過癮喎咁。好多啲即係人就會覺得，哎呀，好好俗氣啊，好老土啊，唔係好好聽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尹光即係音樂無分貴賤，其實尹光嘅歌，咁你聽落你又覺得啊個旋律其實都幾順口啊，你唱落其實覺得你細個嘅時候好多歌你都聽過。咁同埋佢嘅歌亦都係代表咗即係某一個時空佢裏面嘅人嘅一種生活嘅方式。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是值得為大家去介紹啊尹光呢一位樂壇嘅一位人物嘅。嗱，光哥，其實我最近咧，我都有睇過你演唱會，我仲走埋去同你影咗張 selfie。 系， 俾翻俾你睇， 系啦，堅嘅先， 堅嘅嗱， 哇， 你認唔認得係邊年啦？大約嗱呢度， 咁我真係唔記得邊年喎， 大約2013-14年左右啦，哇，但你個樣冇變嘅喎， 我仲係好靚仔喎嗰陣。 我俾翻啲文物俾你睇下，歷史文物。卡式錄音帶見 到 嚇，而家呢一代係啊，呢一代嘅人連卡式錄音機都未見過，可能 係啊。嗱， 呢只就係啊，睇下你幾靚仔，水手裝嚇，仲有呢只喎。 哇！我自己都唔記得幾時啦。 你睇陣時，直情青靚白淨，嗱頭髮咁長，仲著住咧白色嘅 tux。呢只咧，我同你講講個故仔咧，就係、是、當年你喺灣仔荷里活餐廳走廊唱夜場，我同我啲大學同學去捧你場。你完咗一個 part 45分鐘之後咧，我就撲出去揾你簽名。咁呢個就係你當年同我簽嘅。 呢個 1986年左右啦。 80年。 係八零年代。係啦，80年代我就揾你簽名啦。你 哇， 係啊。 大佬，呢只係古董嚟㗎啦喎。 呢只係古董，我即係佢籠底抄翻出嚟。點解我會聽阿尹光你嗰啲歌咧？ 點解咧？ 嗱，其實70年代嗰陣時咧，尹光其實你嗰陣時就係唱一啲比較古傳統一啲嘅廣東歌啦。 係 到80年代開始唱一啲比較即係諧趣得意同埋有少少踩界嘅歌啦。係 啊。 咁所以嗰陣時我就會開始留意呢啲歌都幾另類喎，咁樣你知道嗰啲年青人就比較反叛咧，就想聽啲另類啲嘅歌。咁所以咧我就走咗去搜購啊尹光你嗰啲即係唱片錄音帶，仲同我喺英國嗰啲大學同學去分享。 我見到你咁多我知㗎啦呢啲啊。 我同學個花名叫尹光嘅，其實 嚇 係啊，佢個中文名同尹光差唔多同音，所以我哋啲同學當中有個花名叫 咁，你成日嗌就尹光啦喎， 成日叫尹光，係啊，屋企人都叫尹光。如今方知錯路，唯有怨當初。窮人的點解你又會同廟街扯上關係咧？咁 我講緊廟街咧，因為當年咧，我嗰啲 cassette 帶同埋嗰啲黑膠唱片啊。由廟街頭就唱到廟街尾， 哦、 由朝播到晚，咁、 哦、 啲人又無啦啦叫我做粵曲王子喎，啊咁我冇所謂啊，你中意叫乜就叫啦。 係啊，因為嗰陣時咧，你嗰啲唱片咧、可能因為個內容俾人覺得比較另類啲咧、你去嗰啲即係比較中環啊、銅鑼灣嗰啲唱片鋪咧比較難揾嘅、我都係喺廟街買嘅，你呢兩隻《鏗鏘集》1982年咧曾經拍過有一。 個特有一輯叫《廟街行》嘅。我哋不如而家去片睇翻八十年代嘅《廟街》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 廟係莊嚴神聖嘅地方，但係廟街就唔係。呢度三教九流，龍蛇混雜，每日由朝早到夜晚都有唔少人喺度揾食，有啲係合法經營，有啲係非法勾當。廟街的夜晚比日頭熱鬧璀璨，呢度戰前已經是走江湖和小販混雜的地方。呢片喧鬧的夜市，幾經滄桑，始終屹立不倒。逛廟街的絕大多數是低下階層，而且十居其八的男性，又有不少後生仔抱著尋幽探秘的心情嚟遊蕩。在廟街賣色情刊物的檔口不下十檔，售賣的外國色情刊物很多都是線上比較少的，內容十分大膽露骨，淫色的程度是不可能逃得過報紙刊物註冊處審查這一關的。 但沒人蓋的，那時候 公開鬥神 不是不蓋，間中蓋蓋是 啊，奉下獎 就亂中有罪，這些叫做 是啊， 幾場咁多噶啦，幾套片咁多噶啦，係啊，即刻叫車嗱。 有啲仲肆無忌憚咁喺路口派卡片拉客，去佢哋嘅架步睇小電影，甚至真人表演。呢個賣春藥嘅老攤販，一個藤夾，一張板凳，咁就坐喺廟街擺埋咗二三十年。 日本陣味香衰一流噶啦。 賣啲古靈精怪嘅 清朝。巴西嘅有冇教？呢只德國嘅砌字有啊。 為了招來觀眾，有些唱家班就靠唱鹹濕歌、講鹹濕古而吸引人。他們很現實地說，這個世界賺食要講噱頭，而不是講藝術。 唉，真是涼風有信。 對於希哥來講，就有些不以為然。他和他的一班手足對傳統粵曲始終有一種執著，堅持要以曲藝水準來取悅觀眾。希哥每晚都要唱好幾個鐘頭，他張開喉嚨高聲彈唱的時候，傳來的不僅是一陣陣沙啞淒涼的歌曲，還是一種掙扎求存的吶喊。好似呢个班底到底可以维持到几耐呢？连希哥自己都讲唔出，搵到食就聚埋，搵唔到食就唯有散噶啦。庙街无疑系有佢罪恶嘅一面嘅，法治部门虽然近在咫尺，好多时一样系无计可施。不过庙街更多嘅都仲系啲望天打卦。為求兩餐一宿的小販和走江湖的賣藝者，只要不是翻風落雨，他們就會在廟街開檔，或者帶給人一些歡愉，或者幫人解除病痛，又或者給人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廟街喧爛的夜市，就是憑藉這班走江湖的人頑強的求生意志得以延續。 就剛才看回八十年代廟街的一些片段啦， 係啊， 佢最後就講有一句嘅，就見到咧喺廟街嘅人咧，個個都有好強嘅，即係頑強嘅求生嘅意志。嗱，咁我頭先就聽你講起咧，你就自幼喺越南長大啦，跟住嚟香港啦。咁其實你都算唔算當年係叫走難嚟香港，都喺香港有求生嘅意志先可以有今日咧？ 咩直情係走難啦？因為越南咧戰爭啊嘛， 係 咁戰爭咧，佢又由十八歲拉到四十歲，戰俘拉去當兵。 哦、oh, ，OK。 咁我個年齡係嗰個年齡嚟噶嘛？ 哦，係 被拉兵嘅年齡嚟噶嘛？ 係。 咁誒走難咯。 你有冇當過兵啊？咁 我冇當過兵，但我訓練過。 哦，受過軍訓嘅你？ 受軍訓咧，我服三個月。我所謂呢啲咩槍啊，我重機槍我又開過 ，M16又開過。嗰啲嘉賓槍， 即係冇上過戰場，但係就去過軍校。 冇上過，係訓練啊嘛，你要用手榴彈都掟過。乜手榴彈你訓練嗰陣咧，就俾啲假嘅手榴彈你掟咧，你數夠十下掟咧，數十下十一下都冇所謂，咁慢慢掟啊。但係正式嗰次俾一次真嘅手榴彈你掟，嗰叫冇誒畢業啦。咁啊，佢有埲牆擋住個高個人，俾佢真手榴彈，一掹開又叫我數十下。我數到五六下都掟咗咗去啦。 哦 ，OK， 因為驚死佢啊，手爆啊嘛，你。 咁啊，跟住俾嗰個軍官罰咯。我啲掟個人，你掟翻過嚟噶嘛，佢都未爆。 哦 ，OK， 係冇錯冇錯。咁你 69年尾嘅。 OK， 嗱，你喺越南，你都叫有一個世家子係嘛？我都研究過，屋企都係即係 我爹哋啊，係做誒嗰啲娛樂事業嘅。 嚇，開戲院咁樣。 兩間戲院咧，一個溜冰場啊，仲有好多生意做嘅。 啊，你又有翻即係少少，即係叫做所謂粵曲嘅訓練。咁你走難嚟到香港，咁會唔會有些少所謂即係呢個龍游淺水啊？或者嚟到呢度真係好似有些少啊不得志嘅感覺咧？ 我初期咧諗住嚟香港咧，都仲係繼續做翻大戲。我喺越南啊，細細個做大戲啦。我七歲學唱粵曲，十歲就開始化妝演唱個折子戲咯。咁啊，嗰陣咧我嚟玩嘅填詞就要成十八九歲先填。 哦，係 好。咁啊，到一二歲啊，再去演唱嗰陣咧，有錢收嘅喎。去嚟嗰啲結婚啊、做壽啊嗰啲叫做堂會啦。咁就。哦，有利是俾喎，整整下哦，變咗職業。 哦， 咁我爹哋都唔中意嘅，屋企有錢做咩做呢樣咧？咁我唔係資助佢俾啲錢我，我中意做而做啊嘛。 雪姑七有七個小矮人，雪姑七有七個痛啊跳心，七個矮仔佢諗計仔好近，嗰個巫婆望到心驚到發冷震。 咁你天生有興趣啦，喺嗰邊就即係從事咗娛樂事業。咁嚟到香港，你原本諗住就係唱翻粵劇大戲，咁但係結果點解會後來係走咗呢個所謂流行曲嘅路線咧？ 70年代啊， 係 嗰個大戲啊，粵曲咧下滑，一年你都開唔到一次班，咁你冇得做噶嘛？ 係啊係啊， 咁啊轉咗唱時代曲咯，就係當時係唱國語。 興國語流行曲， 全部當時我同埋阿青山啊、姚蘇蓉啊嗰啲同台，鄧麗君嗰啲同佢同個台㗎。當年係猛冚冷唱國語嘅，咁我就揾唔到食啦。 點解？ 因為我嗰啲發音國語好肉酸啊。 我同我差唔多可能。 我唔知喎，嗱，睇下你識唔識國語，我唔知喎。 唔好講啦呢啲。咁你就唯有轉型啦，係嘛？為咗求全，所以要轉型。 一定要唱啦，佢每月有人工俾你㗎嘛。但當年嘅人工。好少嘅咋，一個月兩嚿水，即係200蚊。 200蚊係啊， 嚇！啊，咁但係當年70年嘅人工咧，人哋都係300-400蚊嘅啫噃。咁你一度俾我200，即係我走場噶嘛。 係啊， 你買咗兩三度，咁啊多過你哋一個 double 啦。 啊 ，OK。咁但係你唱國語歌，但係你話唔得啊，咁點算？ 好肉酸唱啦，但係照唱啦。係 啊。 咁啊，至到1974年。就鄭錦昌帶動個粵語流行曲嚟香港啦，嗰陣可以唱粵語流行曲啦。唐山大兄李小龍嗰只， 唐山啦，有個大兄。 係啦，咁啊一隻蟬院鐘聲，最勁嘅一隻十一哥， 嗰啲三隻唱字歌啦，嗰個咪 係。只都識唱。 有一個大兄叫十一哥。 咁由嗰陣咧，國語歌轉到粵語流行曲就由鄭錦昌嚟㗎啦，《風魔香港》。 原來是女人， 係啊係啊係啊！ 佢嫁啱嗰個又姓陳 喎， 你嗌交時常為2蚊，拆屋咧又驚冇定份喎。 叻你至少好驚怕打針咧，成日臨床冇錢瞓咧。你發燒梗會頭暈，做老襯梗喊抌，成日會啊落落亂，又最驚生錯，都慌死便拋塵。 嗱，咁呢首歌你聽個旋律，其實就即係何日君再來，咁就好易上口啦。咁首歌就係講一個出嚟個睇上嘅江湖術士。其實佢裏邊所講嘅嘢，同今日。 很多人啊、公眾人物或者係官員啦，所講嘅嘢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嘅，就係講咗等於冇講。 原來係女人，佢嫁啱嗰個又姓陳喎。 譬如話佢話你阿媽原來係女人，咁梗係啦。你姓陳，咁佢嫁啱嗰個梗係姓陳嘅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可以講咗連番嘅説話出嚟，但係你仔細諗落。佢講咗好多嘢，但係其實係毫無內涵，講咗等於冇講嘅，大家都可以發出會心嘅微笑嘅。 你有乜嘢難言盡快品啊？等我為你排除唔使爭啊！ 有乜嘢係令到你諗到要行呢一條路嘅咧？當年係 因為 即係叫做有少少鬼馬，又引到人有 因為咧，當時我唔係想行呢條路。我都係想學人唱啲好斯文嘅冧歌啊、溝女嗰類噶嘛。 有首歌叫出嚟溝女嘅，你嗰時 係啦，我有隻歌叫出嚟溝女，咁就鞋脆啦變咗。咁後來啲人都唔受我唱呢種歌。 哦。 反為一隻十四座開始之後，啲現實嘅歌佢受落。咁跟住又唱埋啲鞋脆歌啦，警世歌啦，咁一路嗰個唱片老闆咧就在商言商啊，指定我要唱呢類歌。 哦。 咁我就唯有揾食冇辦法啦。咁你話要我唱我咪唱咯，我為揾食啫嘛。咁至到80年代我至出呢只唱片啦。 係。 呢只歌就荷里活咧，就係由我尹光自己填詞嘅。 哇！ 荷里活 係 七個小矮人，即係數個七友。 嚇！ 數毛毛 係 三隻歌咧，我填嘅就呢只碟啦入邊噶啦。嗱，你唔知啊泰。 係。 因為我後生就喺越南已經開始填詞噶啦。 哦。 我填粵曲嘅以前。 哦。 咁啊嚟到香港咧。聽粵語時代曲啊嘛，咁當時就係呢幾句歌詞咧就踩界嘅，比如荷里活係鹹濕嘅噃，荷里活有間大酒店三個肥婆之後咧就唱踩鹹濕嘢，唔係踩界，咁我將佢改咗個學踢波，由學踢波一路成隻歌寫埋佢，咁雪姑七友都係㗎， 我知 雪姑七友七個小矮人得一句嘅啫噃，咁我又將成隻歌寫曬佢。就寫落去咧，講係輕鬆、鞋脆嘅。數毛毛就點解有呢只歌呢因為台灣有個張帝急字歌王，咁急字歌王咧，佢好叻噶嘛，佢見乜就唱乜，你一即刻叫起身可以唱噶啦。咁我咧就同阿張帝好熟嘅，咁我就教阿張帝唱追龍，阿張帝就教我唱數毛毛，咁佢就搏住講話Make a lady身上就要貓貓咁噶嘛， 我就唔係啦。 咁你未聽過啊？ 係啊，係張帝版我未聽過，反而 唱多兩句你聽啊。 Make a lady身上就要貓貓，由我嚟唱貓貓咁噶嘛。咁我由呢只歌咧，我話你有國語啫，而家就叫普通話。咁我寫就廣東嘅。毛啊毛，數啊毛，我用個 manly， 所謂 manly 即係串燒啦，就寫曬成隻數毛毛，唔係鹹濕。我將嗱頭髮就叫頭毛，手就有手毛，腳有腳毛，係咪？鼻哥鼻哥毛，冇嘢㗎。 因為尹光你嘅歌咧，最即係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你可以將一啲其實正正經經冇嘢嘅歌，但係人哋中意聯想咧，就可以諗咗好多所謂。冇咁好嘅嘢出嚟嘅，咁呢個可能就係大家對你一種誤解。但係其實背後，即係你嗰啲所謂中文嘅造詣，都需要即係有一定嘅份量，同埋即係可能係同你粵曲嘅即係底子有關，先至可以有咁多嘅用字可以俾你諗到，係咪咧？ 嗱，你講我份量咧，我讀書咧就讀到中學嘅啫。我嘅中文咧就唔係咁叻嘅。但係寫草根就冇問題。草根即係口語化嘅嘢咧 ，OK。咁我以前喺越南。點解可以填粵曲咧？佢流流皺皺。 係啊，點解？ 咁因為咧，我就屬越南嗰啲粵曲咧，又唔係越南嘅粵曲，全世界粵曲一樣嘅。 係。 佢有分上下句噶嘛。 係啊。 咁我屬嗰啲啊，同埋有韻腳噶嘛。咁中文我唔係咁叻，我個朋友叻啊嘛。有時我寫出嚟，佢又幫我寫，你寫啲，我寫啲，咁啊改到個靚為止。 哦。原來如此。 我就口語化嘅歌，草根我 OK 嘅。 講開咧，嗱十四座啊，或者係有賭仔自嘆呢啲嘅歌咧，其實嗱個音調啊差唔多，同埋真係好易上手。 個旋律一樣啊，你識唔識唱啊？ 拎啊冧啊六，長啊三啊六， 高腳七，一隻大頭六。 三更瓜老襯，書到我夢。我話呢個倒仔自嘆，十四座都係同樣一個旋律。 一樣嗱，真啊真似多，我揸個十四座。兜多個 round， 佢都未啊層滿座。 嗱，而家好多人咧就即係唔知道，即係呢一啲即係你所謂出道嘅時候嘅歌曲。但係其實聽落嗱，其實個音調真係好易上口。你個內容一聽就知道啦。 係啊， 就係話賭仔啊，就呢個 一直講賭錢啫，講揸車嘅啫。 係啦， 實在而家講啲人係二次創作嘅假嘅，二百次都唔止啊。 頭先咧，我哋講起即係。十四座啊，你嘅成名作啦， 《鐵窗紅淚》啊，出冊嗰啲警世啊嘛，警世歌咧根本就係好好噶，好斯文嘅，例如係《鐵窗紅淚》，阿周星馳都唱啦喺電影度，無自由啊，失自由，咁呢只歌係叫人哋唔好犯法啊嘛，犯法坐監啊嘛，囚牢妻情，咁好即係講啲利害相關。叫人唔好犯法係好嘅呢歌，但點解啲人要話我呢歌係受把歌咧？我真係唔明白。 哦，咁因為冇辦法嘅，因為好多人咧，即係佢哋有對音樂有所謂高級、低級之分。 而家人哋唱粗口都仲勁啊，嗰啲先賣得錢啊。 係啊， 但我啲好斯文㗎。 係咯，嗱，即係時移世易啦。嗱，嗰陣時嗰個年代咧，七十年代咧，頭先你話齋有啲叫警世嘅歌曲，或者叫勵志嘅歌曲咧。 係啦，係啦。 而家你如果出嚟唱勵志歌咧，我諗就真係即係笑大人個口啦，啲人覺得你老土啦。 咁啊，揾人買得咧？ 係啦，咁點解你會覺得其實七十年代嗰陣時勵志或者警世嘅歌曲會有呢個市場咧？你覺得？ 嗰陣市場真係非常之好生意嘅以前。 係啊，回望點解嗰陣時會啲人會肯聽勵志歌，而家又冇乜市場咧？對呢樣嘢你有冇？ 可能係草根人多啦，甚至啲人咧有學問嘅人又好，即比如你係大狀又好，教授又好，律師又好。我喺紅館九一年啊，全部啲人嚟聽嗰啲係好斯文嘅人，諗住我嘅演唱會會唱粗口，唔會粗口，我就驚啲觀眾又鬧粗口，就係冇嘅。好斯文嚟聽歌嘅，你估唔到嘅。 而家你講勵志，冇咩人會採你嘅噃。 唔採你㗎，真係唔採你㗎。係 咯，點解你覺得而家嘅人對歌嘅睇法同埋當年點解啲人，譬如話你而家十四座，啲人直情座裏邊咗十六座啦， 係咪？十九座啦，而家 十九座啦。但係點解嗰陣時會聽見有共鳴咧？你覺得而家又冇咧？ 可能而家世界唔同啦。而家現代，而家一般現代嘅青年唱啲歌同我哋以前。都冚唪唥唔同㗎啦，咁你點會勵志唔勵志咧？咁一部分人，比如上年紀嘅人，中意聽金曲，咩叫金曲咧？即係我哋呢啲唱咗幾十年嘅，咁以前嘅歌真係好聽好多嘅喎，易上口嘅噃。但係而家一般嘅青年嘅歌咧，嗱我就覺得係好難學啦。佢冇好似以前我哋呢分第一段咧、第二段咧到中段、尾段，根本第一段、第二段同個尾段係相同嘅， 係 中段唔同嘅啫嘛。但係而家啲現代歌咧，由頭到尾都唔同，一路咁踩落去好難記啊。所以而家啲歌難記過以前。 咁即係而家你要求全，反而仲難過舊時。 係啊， 我成日覺得阿尹光你裝鞋並重。嚴肅嘅或者即係正統嘅， 你話可以講幽默啊？ 係啊， 即係荷里活咁，我講學踢波，你又諗第二個波，咁我冇計噶嘛。 但係其實你都叫做係受過我哋叫做正統粵劇訓練啦。 係。 咁其實如果我純粹我單單係問你，你係真係冇乜所謂，要唱乜就唱乜，純粹要求全，定係其實你個心？始終是覺得喂，我自幼到十幾歲都是受叫做正統訓練。其實你的心始終都是在粵劇嘅。你是哪類呢？其實 應該是粵曲粵劇嗰類。因為我細個已經是在粵劇嘅啦。咁嚟到香港，你要轉時代曲子要揾到食，咁我焗住唱時代曲咯。 咁即係如果有一日你退休。你不再係諗住要為三餐啦，而家都唔使啦，當然 啦。 你找一個嗜好嚟做，其實可能你真的會回歸所謂初 衷。我中意玩音樂， 係攞翻個玩翻啦，或者成日玩翻粵曲喎。 粵曲嘅音樂我識玩好多種，但當然唔係好 top， 即係可以交到功課嘅。我識玩好多類嘅， 例如咧， 除咗吹口嗱，例如 banjo 啦、丸啦、吉他啦、揚琴啦、掌板啦、二胡啦、南胡啦、小提琴啦，我都識嘅。 咁但係你其實有冇諗過，喺你嘅演藝生涯裏邊咧，除咗話啲人諗埋你話啊，我廟街啊低俗，你有冇諗過其實係將呢一方面叫做我哋話正統音樂帶翻出嚟啊，發揚光大咧？ 廟街呢樣嘢咧，就真係不可不提。廟街咧，全世界人都識。 係。 咁廟街咧，多數以前多數唱粵曲嘅。 係。 咁而家你話粵流行曲興，咁佢賣碟啊嘛，佢咪放啲粵流行曲多啲咯。咁你邊樣 hit 嘅放邊樣㗎？係 啊。 呢個廟街係非常之好。 係，但係你自己，譬如話我話你回歸，你有一點有個初衷，我俾你去表演翻。 多粵曲。 都是粵曲噶啦，係嘛？嚇！ 尹光七十幾歲，仍然聲如洪鐘。我平日喺法庭由朝講到晚，點先可以保持住把聲 ，keep 住個勢呢？今日等我叫阿光哥教下大家点样开声先。 嗱，讲养声咧，嗱，声系天生嘅，后天可以补。咁但系我通常点养声咧？比如我有个演唱会系个人演唱会嚟计吓，我预早一个星期咧就食清淡嘅嘢，少出街，讲嘢细细声声，就睡眠要充足。咁咧，你當演唱嘅時候咧，把聲就會好清噶啦。通常我起身咧做下運動啦，拉下筋啦，做下啲普通嘅運動嘅啫。咁就跟住咧就嗌下聲。我哋通常嗌聲嗌咩咧？何車溜，何車溜，何車溜。乜嘢叫做何車溜咧？個何車即係傻咧，個溜即係傻。傻咧傻咁嘅意思，何車溜？ 頭先就講起九龍嗰面嘅廟街啦， 係啊， 即係燈火通明嘅嘢。其實香港都有一個類似嘅地方啊，七十年代你知 道有 啊，上環啦， 上環嗰個大笪地啊嘛，係 嘛嗱，鏗鏘集當年亦都試過喺七十年代咧有一段有一個特輯就講翻大笪地啊， 係咩？ 不如去片睇好冇？ 好好好，睇下 去片。 但係近年來咧嚇。就亦都有好多遊客咧，譬如中意去一下大笪地啊，睇下啦。 舊港澳碼頭啊，舊 港澳碼頭啦，我知啊。 我老豆嗰陣時夜晚咧，我讀小學咧， 我成日喺度食嘢啦， 帶我落去行，跟住食炒蜆、冬蘋果嗰啲啊。 係啊， 喺度。 有賣藝又有。 賣藝賣翻版帶。 翻版帶。係 啊。 而家咧大把啦，翻版帶。 知道唔好講。 你看看連呢度都變埋遊客區咁啊！ 講到消費咧，呢一種夜生活應該係最大眾化噶啦。 係啊，呢度叫做平民夜總會啊嘛。以前平民夜總會咧，就係咧啲三樓九教啲人都有啦，有講古啦，有賣武啦，有算命啊。不過咧，而家咧多數咧都係熟食檔啦，同埋賣飾物噶啦。 雖然話幾蚊交易啫噃，但係你唔好睇小呢啲檔攤啊！大的熟食檔可以做過千的生意，難怪得咁多人嚟呢度擺檔啦。 係啊，不過很多年輕人都係會中意食完飯出嚟咧，係運動下嘛。 喂，尹光嗱，頭先睇翻段片，就係講香港大笪地啊，有冇啲回憶啊共鳴咁樣？ 有，歌嚟一唱啊！ 誒。 大笪地好過 disco， 又有 nightclub 嘅享受啊！ 我聽過，我記得。 廟韻笙歌啊，解悶愁，街邊現場一流。 我哋睇翻頭先啦，大笪地，燈火通明， 係啊， 乜嘢都有， 乜都有， 係 又賣藝又有，賣食嘅又有。 係咁，你去到大笪地，你見到咧，其實嗰陣時七十年代啦，因為我舊時都成日去 嘅，成日去。 咁嗰陣時嗱，食完飯冇乜嘢做啊。咁啊，落去大笪地即係 消閒啦， 行一輪冇嘢買又成，咁都好高興 嘅。係， 而家冇咗呢家嘢喺香港， 變咗碼頭啦，咁樣上環碼頭。 但係基本上而家香港人咧，嗰陣時好簡單嘅生活，七十年代係嘛？ 好容易生活， 係 啲嘢又平。 係啦，你嘅記憶其實嗰個年代大笪地其實在你嘅心中係代表咗一種乜嘢嘅生活，或者一種咩嘅嘢咧？ 代表生活我唔識講，就我覺得咧。就呢，第一啲嘢平啦，但我哋得閒咧就走去笪笪地食下嘢，睇下人賣藝啊， 好他條嘅生活， 係好滿足，好易滿足㗎啦。 以前雖然揾錢少啊，但係好容易過生活，唔同而家。而家你揾多多錢都唔夠。 啊，同埋七十年代咧，大家嘅要求咧相對低嘅， 係嘛？低好多。 嚇，你而家就點都滿足唔到嘅，會係嚇嗰陣時食完飯落到去。少少食碟東風螺咁已經好滿足，好開心。係 啊，食個大條蝦東風螺一兩蚊㗎嘛。 係啊，同屋企落去咁咪有翻啲即係家庭嘅生活係嘛？而家即係呢啲人寧願攞住部電話係咪？大家面對面啊，好少可話不如一齊啊出去行下食完飯咁樣嘅啊。 第一隻靚啊冧啊綠，第二隻長衫綠。 七八十年代好多人就話：，哎，我哋成日懷緬一啲七八十年代好嘅嘢啦。咁時代係會變噶嘛？ 係啊。 嗱，七十年代大笪地，咁而家淘汰咗啦。八十年代唱走廊， 唱嗰啲餐廳啊。 係啊，餐廳、夜店、 走廊啊，係啦，係啦，呢個 lounge 咁啊，繼續。 係啦，唱啦。咁你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其實都淘汰咗噶咯噃。 淘汰㗎啦。 咁你嗱由 九十年代唱，我記得唱卡拉 OK。 好啦，咁你點樣去所謂跟住求全，或者點樣去適應咧？ 我想轉行㗎啦嗰陣。 誒點解咧？ 因為嗰陣啲歌唱少啊。 係啊係啊，有一輪好似你比較 嗱，我以前嘅唱堂會咧，嗰啲堂會都冇咧，冇嘢唱嘅差唔多。我轉行做同個大佬喺越南咧就買，我就喺香港做買貨，佢喺越南做賣貨咁樣，爭啲轉行。 你八十年代啊，廟街歌王或者王子。咁到八十年代末期嘅時候咧，你咪講過頭先就話啦，誒，即係啲走廊餐廳又唔再興啦，你即係差唔多就脱離咗呢一行，走咗去做買賣啦。咁嗰陣時其實你個心境係點咧？ 點解仲咁開心嘅啫？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啦。 O K， 屋企有錢就好，冇錢就好，我個人咧就混混化化，天跌落嚟當被冚，冇呢樣做嗰樣。就算我喺香港買貨，同個大佬。在越南去賣貨， 做商人 一樣有揾到錢嘅啫嘛。咁啊，啲粵曲我都教人唱過噶噃。 誒，係㗎。咁即係你都有志係將呢個粵曲呢一門嘅藝術傳承落去俾。 因為如果揾食嘅嘢好難講嘅。 係啊。 唱歌唔夠嘢唱，咪教唱歌咯。我教人試過教人唱粵曲㗎啦。但係我見過幾個教人唱歌啲師傅教到失咗聲。所以我唔敢教。 呢個大約幾時嘅事情嚟㗎？ 係九零年代。 九零年代啊，好。 九零年代。九一年咧，張業永又揾到我，上紅館唱。由嗰次我又繼續唱翻歌咯。 見到好多即係時代嘅變遷啦，係 見到。 咁你身邊嘅人啊，或者即係你屋企人啊，下一代或者朋友啲仔女，你覺得其實而家呢一代嘅人同我哋嗰代嘅人，或者你嗰代嘅人啦，你即係比較年輩份高啲， 唔同好多。 係點？ 因為以前年代唔同嘅人就唔同㗎啦。 係啦。 七零年代嘅人同而家年代九而家二千年年代嘅人咧，係唔同曬㗎啦。 其 實思想都唔同。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生活問題咯。 生活問題，其實以你的注意到在香港，現在香港的人，最大的生活問題是什麼？你 覺得？住啊。 住。 住啊。 這件事其實真的幾十年都不變，我們不如現在看看《鏗鏘集》。 好啊。 幾十年前和幾十年後講住的這個問題。 好，看看吧。 好。 根据本年中统计处的资料显示，现时本港人口有507万，家庭单位总共有113万，其中近半数居住在公共屋邨及临时房屋区，其余半数就住在私人楼宇，而私人楼宇住户当中超过五成是租客。由于地少人多，求过于供的压力不断增加，在本港这个弹丸之地，实在已经是寸金难买尺土，而各区楼价 都比三年前增加了几倍。其实在供不应求的情形之下，楼价不断上涨本来是自然的现象的，但是在最近两三年间，楼价突然间增高了几倍，其中实在有涉及人为的因素。百物腾贵，通货膨胀，在人人都想买楼保值的情形之下，楼就越抢越贵。最弊的就是很多人都已经由投资买楼保值变为投机炒楼。 欧生，听说你们都在这个居住方面是有些难题的嘛， 是吗？是啊，即本来我自己想着就去年或者今年头就结婚的了，但现在都是即为了住的地方呢，现在都未有着落。 你打算找什么地方 啊？我当然只是希望即自己有层楼住。 哦， 那 为什么不即是结婚之后跟自己家人住呢？ 我现在自己家都是即租人地方住，如果结埋婚就两个人有住呢，就即很逼的了。 咁如果你揾地方嘅話，打算係買樓啊，即係租樓啊，咁睇下 點啊？即係我自己梗係好想買樓啦。咁但係咧，就買樓而家啲樓好貴啦，你都知啦。就買又冇可能啦。咁就即係唯有要租噶啦。咁租都係諗住即係細細地咧，租啲即係三百零尺嘅地方。 香港人越住越細。依家连卖几百万嘅新楼都出现劏房潮，楼价高企不下，发展商针对市民有限嘅置业能力，将尺就价。开放式单位起到一落床就系厨房。 呢个单位系全港罕有嘅百 平方间，住到咁而家吓， 实用面积190平方尺，全 啊！個廁所細到，哎呀，真係離曬譜嘅。 用嘅廁所嚟嘅， 唔係，你唔會係你唔會係閂對門噶嘛？ 哦，即係咁樣。 係，一定係咁樣。你對住 一定係咁樣噶啦。 係啊，跟住之後呢對門可以咁樣掹啊。 但佢擺嘢嘅時候，所謂擺到嘢，佢先係就咁掉曬衫出嚟，其實就冇衣櫃冇剩。 其實講價錢就係咁樣，空間就係咁大。 但係咪即係話呢個尺數嘅選擇係越嚟越少，即係未來只會更加細？你意思 係？你睇到報紙㗎嘛，60几尺、70几尺出曬嚟。 聽落就覺得係咪即係大家都似乎接受咗呢樣嘢？可能是迫於無奈，但是接受了這件事是正常的。 年輕那些人的心態是這樣的，不求吉屋大，只求上到車。 尹光，我們看了1980年的鏗鏘集，又看2016年的鏗鏘集，其實你將人的髮型和將那些價錢調一調，其實當年那段鏗鏘集得回就可以成為現在的，因為講的東西其實一模一樣的， 古老當時興啊嘛，啲服裝係㗎， 係啊，同埋啲內容講話啊，樓價高企啊，新婚少兩口，揾嘢揾工揾屋住難，其實當年難，而家仲難。 你覺得相對比就而家難過以前。 係。 咁以前你聽佢講難，因為佢揾錢少啊嘛。 係。 佢兩公婆周圍揾樓住，但係都易過而家好多。而家啲劏房嘅窄到一行。行都冇得行啊！ 你都試過唱一啲 rap 歌，係有關而家樓價嘅問題。 有一隻歌叫李老闆。 李老闆啊嘛，我知道裏邊。 整啲句你聽啦。 rap 翻兩句好唔好？ 好啊。嗱，正所謂越窮就越見鬼，啲樓越賣越貴，焗住越住越細。大學畢業出嚟，咪又係捱女仔。你話家下啲後生仔邊敢結婚生仔啊？ 直情就係《鏗鏘集》裏邊2016年裏邊嗰一集帶出嗰個信息。其實你自己有細路啦，咁其實你觀察到佢哋而家面對社會上好多嘅問題啊，唔好講買樓啦，或者工作上嘅機遇啊、機會啊咁樣，你有冇擔心或者有冇啲咩睇法嘅？ 我冇擔心過喎。嗱，我仔咧讀大學噶嘛，佢翻到嚟香港，佢自己揾食啦，咁又唔需要我擔心嘅。 OK， 即係你冇話要。希望話子承父業啊，或者喺側邊有任何嘅壓力。 而家呢個社會，老豆同仔當朋友嘅根本。 即係你都係好開放， 將嗰啲利害相關講佢聽，佢聽唔聽佢嘅事㗎啦。 咁佢唔聽係佢自己嘅決定，咁要自己承受呢個結果啦。 因為呢個環境唔同，以前咧就養兒咧就防老㗎嘛，但係而家養兒咧就當朋友咁好啦。你唔能夠話指意佢一定要養翻你轉頭，唔好希望咁。 你講翻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我讀大學嗰個年代咧。大學生嗰陣時候有句説話叫四仔主義，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就讀完書揾屋仔買架車仔娶個老婆仔，跟住就要生仔，咁啊四仔主義。 你呢個四仔啊，踩界嘅喎嘢講嘢。 我知嗱，呢啲唔好亂諗嘢啦。嗱，四仔主義，當年係覺得係自動波嘅，讀完書自然就可以揾到買到樓，咪娶老婆生仔又成咯。 人生必經之路就係咁嘅。 當年就係咁諗，而家啲人讀完書出嚟，當年讀完大學就話啊，我做五年嘢、十年嘢可以交到首期。 有交。 而家你估下啲人交唔交到首期啦？其實真係 交唔到。 咁你覺得影唔影響而家啲人對做嘢或者人生嘅睇法咧？ 當然影響啦。 係啊，點解咧？ 梗係影響啦！佢想買樓又買唔到，想做呢樣又做唔到，嗰樣又做唔到，因為佢揾嘅錢，大學畢業出嚟而家係捱女仔嘅咋。 係啊。 以前大學畢業出嚟好巴閉㗎，揸張沙紙話我大學生。 以前就算唔係大學啦，預科畢業，你至多做耐啲嘢，都會揾到錢買首期，交首期。 嗱，唔好講人啦，講我啦。 係， 我就白手嚟香港七五年，得個三錢金。 係， 我哋走難嚟㗎嘛。係 啊。 咁嚟到香港點搞咧？我一個月揾300-400蚊到一年，去唱歌去啟德啊、麗苑啊咁樣 ，OK 喎，個生活 OK 㗎噃。我買到樓嘅喎，點解買到樓呢？我儲咗幾年錢，10,000蚊。嗰陣啊，70年啊，如果早嗰期買仲平。我記得個美孚咧，1,000多尺，50,000蚊。1,000多尺向海。咁到我後期啲買，我7-8年到啦，我買就17萬。17萬咧，我就租俾人。租1,200蚊，我供100蚊，我就有10,000蚊首期得噶啦。咁嗰陣嘅租客嘅全包，唔係業主全包，個租客乜都包曬，我就每個月俾100蚊，我供一層樓啦。嗰陣係咪好容易啊？ 係啊，嗰陣時基本上啲人就話咧，你有磚頭就得噶啦。但係而家樓價嘅升幅同人工或者收入嘅升幅係不成比例， 唔符。 咁所以而家好多人學你就話齋啦。乜都做唔到，覺得好似冇乜路向咁樣啊！覺得 所以而家 做嚟都冇乜用啊！ 而家啲青年咧，啲揾錢佢唔會儲噶啦。 係啦，我想問下你對而家嘅青年人或者呢一代有咩嘅勸勉，或者有咩嘅説話想同佢哋講咧？ 盡人事聽天命咯，你一定要努力向上，唔能夠話哦揾唔到買唔到樓我就唔理啦，揾幾多食幾多咁係唔啱嘅。咁你唔能夠淨係為層樓噶嘛，我買唔到樓，我買到第二樣嘢啊嘛。咁你揾到錢一樣可以租樓啫嘛。比如我買層樓儲唔到個首期，真係儲20年都儲唔到嘅噃。咁我就唔好講買樓住啦。如果除非父母富二代剩到錢嚟就可以買，如果唔可以買，你都要盡量去揾錢。咁我租咗層樓，我就有啲剩餘嘅錢去用啊嘛。你唔能夠話我買唔到樓，我乜都唔理啦，盤平啦，咁唔啱嘅。跟住一齊講運光運光，跟住一齊講運光運光，跟住一齊講運光運光運光運光運光運光，跟住一齊講運光運光運光。正所謂越窮就越矜貴，啲樓越賣越貴，焗住越住越細。大學畢業出嚟咪又係捱女仔，你話家下啲後生仔邊諗結婚生仔？點樣先至係型？揸架拉你要通紅燈，朝早刷牙沖身都用香薰。你幾時諗到轉型？由你以前唱所謂鬼馬歌粵曲，轉成而家所謂人哋叫你做即係rap歌嘅天王啦。點樣引致有呢個念頭咧？ 咁啊，關事我哋環星公司嘅，因為佢嗰啲歌咧係佢寫俾我唱噶嘛。每一年啊出一隻rap歌俾我唱嘅。咁所以每一年佢揾啲人，揾阿 K C 填詞，揾阿何君源。嗰、那個喺我哋公司嘅去作曲嘅，一個作曲，一個填詞，我負責唱。咁佢嗰個寫填詞嗰個好叻，佢寫到現代呢個青年生活嘅嘢，好多歌都有一隻 Mr. One 又係，呢只李老闆又係。 我又覺得咧， 你係為大家帶嚟歡樂， 嘛？ 唔好淨係睇表面，以為大家嘻嘻哈哈就算。 嗯嗯嗯、 每一個人為大家帶嚟歡樂，其實佢背後都付出咗好多嘅努力， 嘛、嗯？ 你學 rap 歌，你練 rap 歌仲難過你以前唱嗰啲諧趣歌，係嘛？ 難好多， 難好多， 因為 rap 歌佢好急啊。 係啊， 冇得你要背到滾瓜爛熟先可以 rap 出嚟。 係啦、啊，所以其實大家唔好真係淨係睇鏡頭前 rap 嗰幾廿秒。 冇精神就咪揸车， 妈妈 go go go， 做司机要有基本功噶，小心揸车就唔会呆， 妈妈 go go go， 少你距离就咪出街，你老豆我廿零岁就喺马路做司机，个师傅教我千祈唔好做一条茂利，嗱，超速一定要避免，非法赛车就唔好试，咁出去揸车自然唔会三。 我就知道你 rap 到直情咧，官方啊，香港嚇，即係警察或者即係關於道路安全方面咧，都揾你拍咗一啲我哋叫做即係入屋嘅一啲廣告，去宣揚一啲即係道路安全啊一啲儀式嘅。咁你其實從以前啊廟街啊，至到啊即係走夜場，至到而家啊堂而皇之可以即係受到官方嘅認可，可以去傳揚一啲正面嘅信息，你有冇一種？叫做我卒之都即係所謂吐氣揚眉啦！我向大家證明咗，我唔係嗰啲唔三唔四嘅。 咁又唔係，唔會咁諗嘅。因為就算你做戲都有個有反派有個正派噶嘛。咁、即係而家有啲人就話你唱鹹濕歌又好，諧趣歌又好，即係我係多方面。嗱、你叫我唱粵曲，我又 OK。你叫我唱時代曲，我又 OK。甚至你唱國語歌，我都 OK。rap 歌我又 OK。你叫我拍電影，我又拍過，即係我。多方面我樣樣都做下。 真真接駁，我揸架十四座，兜多個冷佢都未曾滿座，二三更抵眼瞓呢個床。 嗱，我從你即係對談咁耐咧，我就覺得你係一個好樂天，好乜嘢都唔會計較，亦都唔會將啲嘢放喺心上， 可以咁講， 為大家帶嚟歡樂。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有一樣嘢咧。 咩嘢咧？ 我就冇乜聽你去談過。 嗱， 近年香港咧，好多時候大家都會期望一啲人、公眾嘅人物，或者甚至演藝人咧，要對一啲事情嘅表態，你撐唔撐呢、這個？你撐唔撐警察？你撐唔撐？嗱，政治上嘅嘢咧，我又覺得阿尹光你好少，甚至乎係絕冇咧提及或者表態。 我直情唔敢啊，因為我曾經試過喺越南咧。我的朋友坐幾年監，唱咩咧？唱馮國恩愁未了情啫喎，因為有一隻小曲叫做《胡地蠻歌》啊，一咧葉慶咧走 去 唱呢個歌，點解叫做《胡地蠻歌》？你係咪得罪胡伯伯？胡伯伯係咪野蠻？ 咁樣就胡志明， 胡志明咁就坐監嘞噃。喂，我唱歌啫噃，所以你話提及政治，我講真，我又係唔識。你話我撐邊個撐邊個？我唔識撐，我淨係識撐我個仔同我老婆啫。 講得好嗱，但係即係呢一個其實可唔可以講就係其實你話唔講政治，但係其實都係基於你人生以前喺越南經過嘅一啲經歷，係對即係呢個事情有一啲咁樣嘅感想咧。 嗱，太講真 係 講真話， 好， 我真係唔識政治。看電視都會聽到，有時聽下我老婆講講，我聽完我就左耳入右耳出，我唔記得㗎啦。我 所以你唔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好政治化或者好熱衷呢個時政嘅人嚇？ 因為而家我哋攞咗獎啦，咁多獎都攞曬啦，獎者都攞埋啦。 係啊係啊。 咁個年紀大啦，晚年嚟㗎嘛。有歌我咪去唱咯。冇歌唱，我咪同我老婆去玩下咯，去周圍去世界咁大，好多地方未去嘅喎。 係啊係啊，當然嚇， 係啦， 半退休或者就嚟全退休。咁所以其實你都 係喎，我敬業熬業喎。一到上台唱歌，我好專注咁去，一早就背熟曬啲歌詞，因為我唔睇 mon 噶嘛，你知道。 係係係。 咁我就對於唱歌我係好專注嘅喎。 啊，咁所以你有冇試過坐遊輪假期 坐過， 咁你有冇啲人 坐遊輪 見到你 唱歌咧？有 上去唱埋歌， 有佢收時俾人捉我唱噶啦。 即係你唔係預定嘉賓，不過啲人見到尹光啊同船喎，不如上嚟唱兩嘴咁有。 嗱，唱又唔得，因為我有公司，一唱歌要俾錢，佢話你秘撈啊嘛，我唔會唱。但你可以叫我影相，同我傾偈。 好 ，OK， 喺街好多人，啲年青人叫我影相，係人叫我都影啊，冚撚我老細嚟噶嘛。 我去睇 show 見到你，我都同你 selfie。 唔係啦，因為點解咧？你唔同佢影相，佢叫佢啲朋友都唔好買你飛啊！你演唱會係咪？ 哦 ，OK， 好，係嘛？ 所以個個都係我老細嘅，叫我影相嗰啲。 好，誒、哎、啊，今日好多謝你，阿尹光， 係 令我哋即係我啦，同埋即係希望觀眾咧，都係對阿尹光你多一重嘅認識，係嘛？因為唔好淨係以為尹光啊，廟街王子唱啊鞋趣歌曲，其實尹光。我會用裝鞋並重嚟到形容你，因為即係你會識唱所謂正統嘅粵曲啦，係嘛？你亦都會唱鞋趣嘅歌曲。 嗯， 你經歷過好多嘅高峰，你而家仲繼續不斷咁樣進步。我希望大家咧、都即係對你呢位音樂界嘅即係所謂一代嘅人物咧，係多一重嘅認識嚇。好多謝你， 多謝多謝多謝阿泰。 好，冇咁講，冇咁講。 嗰次揾阿尹光簽名就唔方便大庭廣眾攞張海報出嚟。 大張啊！ 係啊，係啊。 其實頭先同阿光哥睇翻啲舊片，同埋同佢傾開偈咧，就令我諗翻起當時佢出道嘅時候，七十年代佢唱嘅歌嗰陣時，即係同埋香港興嘅歌嘅內容咧，係比較勵志、比較正面同埋教人向善。 記得到 啊！光哥係啦，簽翻個名先。 反映到嗰陣時七十年代嘅社會係要求好簡單嘅啫。就算你的生活是幾咁艱苦，你都會想到有正能量，只要努力，將來就會有好日子過嘅。而家我想我哋嘅社會就可能係欠缺咗呢一種咁樣嘅正能量。